这首来自阿四的喜欢，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来听一听新歌，也是久违的新歌推荐时间。在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华语乐坛有哪些歌曲出现。刚听到是阿四这一首喜欢，也是华语世博和摩登天空共同发行的一首新歌，在28号，也就是刚刚正式发行的一首新歌啦，所以新鲜送给大家。听新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不一样的新歌的感受哈，会有很多时下流行的一些元素加入在新歌当中，去打开你全新的一个世界，也打开自己平时听音乐的风格。下面这首歌来自孟佳和王嘉尔，这样的两个人就是一个 double 加，可能这样形容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两个都是 JYP 的人，那现在是进行这样一个合作。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在这一段音乐当中，在各自的 flow 当中去诠释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故事，而两个人的对话呢，又恰恰在诉说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精心安排，就是来自孟佳和王嘉尔的一首 Mood。 学到自然醒的感觉，可可嘿 ，stop 不了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对博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走进简单的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We got you in the mood。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Listen， make a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You are not the same。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今天不要太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西装革履上班，红绿灯交错的人群都习惯，路程中反转的人也交转，偶遇忙碌下的疯狂也算好玩。 A 小姐偶尔被他心烦，恋爱中拉近的距离怎么算，他为他手感不熬到爆肝，不知不觉爱上这甜蜜的负担。你是谁？你在哪？这宇宙那么大，陌生的却熟悉着，在这座迷宫生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自意的人生里默了你，我才不会闷。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自意的人生中有趣的灵魂总想让自己主播陪你打发夜深，也曾替你取爱心给别人，希望每个人难关也通关，迷宫世界里不会迷路的温暖。一乐手弹梦想的和弦，心灵乐谱偶遇知己一起弹，一罐啤酒一曲迷宫的摇滚，任性倔强写满不思议的青春。你是谁？你在哪？平凡着又独特，陌生的却熟悉着，在这迷宫发生。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不思议人生》，唱的是在不思议游戏，这是一个不思议人生游戏的一周年的一首主题曲。那如果有人喜欢玩这个游戏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共鸣在这首歌当中。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来听的是华语的这些新歌，我们把近期的新歌都找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刚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啦，下面这一首是在12月15号发行的，来自 Tia 袁娅维的一首《玉龙将军台》。这首歌呢是由 Tia 来演唱，加入了一些非常丰富的元素，还有把中国元素、中国风的元素融入到一些摇滚的节奏当中，并且加入了时下非常流行的这些 rap 元素，所以说这首歌能让听众感觉到一种混搭的美感。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去唱那种战争题材的歌曲，来自袁娅维的这一首《玉龙将军台》。 当满天桃花飞舞，等你凯旋的归途，城外小雨湿半路，战马已兵临城下， 在心中被推算，连输无尽的沙盘，地方观察镜子不断在刺探，而与我脚步留一丝破绽，挥舞着白玉扇，百万铁骑为御龙而战，望春对岸，带着无数目光期盼，烽火血染不管。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新的事业，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爱听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实验，找新朋友， 握个手， 随我全力。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这首来自方大同的歌曲，而这次这首歌不同地方，他在讲述歌曲当中有一个非常可爱又有个性的主人公叫爱美，而这就是方大同他进行副教育文化创立的这样一个形象，叫做爱美梦游儿童系列图画小说，他创作的刚刚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些 rap 的元素，还有一些他自己的理解在歌曲当中，听到非常流畅的这个弦乐在铺垫在底下，这是来自方大同独特的韵味。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找到我。在听新歌的时候，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它的制作人和演唱歌手其实之前也有个合作哈，这次又是合作了。我总是觉得郭顶他创作的歌曲确实是思维比较深刻，会有一些包括宇宙非常宏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这次他又为刘惜君制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呢要唱出新时代女性的心境。据说这首歌呢唱出来是现代女性的心境，曾经的女性都是等待和被选择这样的状态，而时代变迁之下呢，很多现代女性也越来越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很多时候会化被动为主动，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或物，能够谈到自己的心情，能够分享个人的状态，自主去选择爱或不爱，要与不要，舍得与舍不得。而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去把被动变为主动的时候，这个新时代就到了。所以这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说的郭顶作为制作人为刘惜君创作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浪里游》。

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这首歌呢，其实听到一种特别欢快的感觉哈，这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二》的一首主题曲，来自《南征北战》。哎，这首歌听了之后，好像又回到了《唐人街探案》第一部的时候那种感觉哈。当时《唐人街探案》第一部那一首《萨瓦迪卡》，那首歌其实就是《南征北战》进行创作的，当时还入围了第五十三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所以这一次是又进行了一个合作，创作刚刚这首歌叫做《Happy 扭腰》。 这次《唐人街探案二》的主演的场地也搬到了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啊，包括中央车站、第五大道，各种的这种标志性的地标也都会出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唐人街探案二》的上线。我也是在期待啊，我在想这个王宝强加上刘昊然的组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奇体验呢？希望是能够带来更加全新的感受，而且不负我们的期望。之前刘昊然也是自己在调侃自己说，辛苦拍了一年的戏，结果扎堆都在年底上映了。那没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之前也聊过《风起长林》的时候，这个他也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在其中有一些精彩的表现。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来听一听国语歌曲，华语市场当中的一些新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继续来说说和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首推广曲吧。因为大家现在发歌一般都是这种命题写作嘛，需要去创作和电影相关的一些推广曲，或者是主题曲、概念曲这样子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而这首歌唱的是狐狸。这正是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的一首推广曲。而当时我也看了这部电影的一个宣传片，是刘亦菲还有包括郭京飞，哎，两个都带飞，还有其他像李光洁啊他们进行演绎的这样一部很搞笑的剧，还有冯绍峰。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都说过在一些自己闲暇的时间，如果能够走进电影院进行一下消遣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放松的方式。而这首歌呢，编曲当中融合了钢琴和竖琴这两种东西方的乐器，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来自薛之谦，这是电影《二代妖精》的一首推广曲，就叫做《狐狸》。 前提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具体请闯入我森林，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我的领地需要你，都铜墙铁壁，那谁来负责表心意？当猎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我内心表现很积极，一路都能尾随你，我尽量保持好距离，忠心让人看不起。是他警惕道听途说里，口鼻轮不到狐狸，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看腻。你还在原地，我还要怎样取悦你？举止要纯洁无比，我尽量学会很压抑，代价是不揭穿你。世人太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总是来不及证明，就已被坑你。看你，要确保五官很立体。

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韩红演绎的一首《绒花》，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之前的电影《芳华》的片尾去播放过，也听到了前段的有一段很长的独白，在讲述着他们青春年少经历的这些爱情故事。这部电影是12月15号全国公映的，如果有想要去看电影的朋友，不妨现在还可以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当然了，这部电影很多人说看到自己的青春，或者看到当年那些人的青春，所泛起的涟漪也荡涤着每个人的心灵。很多人也会想起在一段岁月当中，他们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情感，这也是电影所想引发的大家对于电影本身的思考。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温柔的李健和王俊凯，这样的一个非常神秘的组合，这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这首歌呢叫做《雾中列车》，好像讲述的是在冬天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况，但其实也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会有很多的岁月沧桑沉淀其中。而这一个雾中的列车，让我们一起踏上征途，感受一下沿路的风景是什么样的。 原谅我， 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吧。 这首《雾中列车》好像让我们感受到那一种非常神奇归怪的气氛。当解忧老爷爷开启了时光大门，那个拥有着神秘色彩的杂货店里面蕴藏着岁月的沧桑，而听到李健温润的嗓音，还有他和王俊凯的这样的对唱，好像是一个长者和一个年轻人的对话，对于生命的一些问答就在歌中去体现。这就是这一首《雾中列车》。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送给大家很多新歌，包括听到了 T.I. 袁娅维的新歌，还有阿四、金玟岐、方大同、刘惜君，还有包括南征北战很多电影的一些推广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个风格的歌曲。看看节目的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这一首歌来自程璧。如果说之前的诗遇上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早生的灵虫是那种非常感性的情绪表达的话，那么这一次程璧的新专辑叫做步履不停，更多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样的叙事结合理性和感性的思考，让程璧有更多可以去表达的空间。而这次呢，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以诗咏己，而是直接去动笔作词，去描摹我们的内心，所以写的词也更加的真实，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他想表达的是，藏在温柔背后的理性，都是有一些关于人生的思考。所以节目最后就把程璧的这一首《步履不停》送给大家吧。我们就明天这个时间再见了，各位。 是需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衡量自己的心是否属于真的纯粹，是否只是不断妥协。人应该需要不停回望曾经和来时的路，跟随自己，跟随季节，就这样步履不停，走过寂寞的小路，穿越过无人的荒漠，即使在湍急的河流，漂泊在无边。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让你决定出发，是醒来，是窗外的朝霞。如此这样，往后的时光再如何窥探内心，都不会羞涩，感到迟疑。安然入眠，走过寂寞的 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地方，细数过往复手指间，都可看到天空之远，细数过往复手指间，都可看到天空之远，细数过往复手指间。 北京时间12点整。